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如今您在街上走，看到商场哪儿都有，商品丰富，质量优，偶尔还会有折扣。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虽然咱们每个人的职业不一样，可是谁都会和买和卖打上交道。你比如说，买菜了，卖废品了等等。住在一家小区的老何，发现家里头没鸡蛋了，于是呢，就想到市场去买几个。 卖鸡蛋的，我买点鸡蛋。 我们这儿有散装的，也有盒装的，您要哪种啊？ 哎，我忘了拿口袋来了，那我就买个盒装的吧。 行，那您看这盒，您拿好了。 等会儿，你这一盒应该是12个吧？ 没错啊，您看那不写着呢吗？ 可你给我这盒怎么就10个？那2个呢？ 是这样的，老先生，您看啊，这盒里有2个鸡蛋，它坏了。我心想，无论谁买走，回家也得把它扔了吧。于是我就先替您给扔了。 后来呀，老何找着了市场管理员，让这位小贩补上了那2个鸡蛋。买东西的时候啊，咱们都希望遇到的是热情周到的营业员，这样呢，不光能买到称心如意的东西，还能有个好心情。很多买卖之间的讲究啊，其实以前就有。下边咱们就来听听徐德亮、王文林合说的相声小段《卖故意》。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确实相声有意思。 对， 为什么有意思？ 幽默， 这里边不单是幽默 啊， 而且有很多民俗的东西。 哎，有知识。 哎，我就不相信说听相声，我们就是图乐就完了。让您乐是根本的， 也长知识。 我们不敢说能让您长知识 啊。 您听完了以后啊，您能得到一点所得， 哎，有点启发。 您看场球也能得到一些东西， 是 对不对？您看耍猴都能得到点哲理性的东西， 没错， 对不对？ 是。 您看相声过去有很多的东西。 哎，这太多了。 这就是老北京的一个录音机， 它是风土人情， 对不对？ 都有。 老北京有好多的可说的可玩的事儿， 没错，京味儿的东西 好玩极了， 对 对不对 啊？ 您比方说， 嗯， 过去做买卖跟现在做买卖都一样 啊，都是做买卖啊？ 不是，都是做买卖、 啊， 宣传方式都差不多。 哦， 门口叫人。 哦， 对不对？ 这服务态度好。 您现在甭管什么大商场，什么西单啊、西四啊、王府井 啊， 只要到换季时候，门口准有一人 啊。对， 小伙子、小姑娘穿的很时尚的， 是 跟那儿拍巴掌 啊， 来进来看看啊， 哎， 进来看看 啊，冬装换季了啊，五折，哎，进来看看五折了啊， 啊， 这跟过去一样， 过去也这样， 一样啊， 是 过去那个小烟酒店 啊， 胡同里的那个小百货店 啊， 都往里叫人 啊，是 有时候伙计 啊， 有时候掌柜的亲自往里拉人 啊，对， 往门口一站 啊， 正好您过来了 啊， 过去一把就把您揪住， 哦， 哎呦， 哎。 老先生 是， 哎呦呦呦呦，赶紧，老没见您了 啊啊， 上屋里坐会儿， 哎， 屋里坐会儿， 哎哎哎， 小百货店 啊， 来，坐着，伙计沏茶去， 啊， 快沏茶去 啊， 沏茶去呀， 你看， 不认识 啊， 这咱们老主顾啊， 哦， 对不对啊？ 嗯嗯， 人家一年在咱这儿花3-5千块钱， 那 沏茶去， 可以啊， 来，您来。 哎呦，好，谢谢。 您买点什么呀？ 哦， 您不买东西不也得买点回去？ 人家那么客气， 就是， 这还真是， 所有的买卖都得往里让。 哦，那时候是这么样，往里让。 那就一种买卖啊， 啊， 一种买卖不让人。 哪种买卖不让人？ 棺材铺不让人，3年不开张也不能上门口让人去。 不，提高服务态度也往里让让。那显着和气，这买卖准火。你看， 也往里让让。 这棺材铺往里让让。 棺材铺 啊，是啊。 掌柜的一瞧，屋里这么些棺材卖不出去 啊， 门口让让人去吧。 对啊， 正好您过来了 啊。 哟 啊， 老先生， 来， 进来 啊， 来坐会儿。 哎， 我们这棺材铺 啊， 棺材铺，没事，您坐会儿。 哎， 伙计 啊， 去倒茶去 啊，是。 不认识。 是是不、嗯、 咱们老主顾了。 不是 哪年不买得买个三口五口的啊？ 没有。 赶紧倒茶去 啊， 茶你搁棺材盖上来。来，您今儿想买点什么呀？ 没什么。 不，您买一点，没问题、 啊。干嘛？ 我给您介绍介绍。您看，这是新来的 啊， 这叫沙木十三元。 哦， 最好的棺材了。 是。 您瞧这盖 啊， 您瞧这板 挂。 哎，您哎 啊， 哎，这就是给您定做的呀。 啊？ 要不您厂里试试？ 不行，这家伙推出给我埋了， 对不对？ 受不了，这让不了。哎、 这是买卖铺。 这买卖是不能让。 过去有好多的吆喝。 啊，对，叫卖啊， 也好玩 啊，那是油商， 对不对 啊？ 最好听的 啊， 那是对口卖故意的， 卖旧衣服的， 旧衣服 对口故意， 这个现在学不了， 怎么？ 因为就我一人会，没人赶上， 不，我赶上了，那个时候卖故意的旧衣服，和那吆喝的俩人，哎呦呵，吆喝好听极了。 您会吗？ 啊，这那当然会了。 有撒谎，有圆谎。 啊、对，俩人对口吆喝吗？ 啊、把这个撒谎撒出去，还能圆谎圆回来。 嘿，吆喝出好听极了。 就为把这衣裳卖出去。 对啊， 咱们给大家伙学学。 学学，对口故意。 对口故意、 啊， 好吧。 得嘞，行，没问题。 哎， 今儿我高兴。 哎， 咱们来了这对口故意。 对口故意， 您吆喝，我跟着吆啊。 这多合适这个。这您带来的吧？这个， 嗯，这就是旧的。 哎，对，您带来的这家里有喜事。 谁有喜事 啊？就说这意思 啊。是， 假如这个呀、 啊， 是一个大马褂 啊，马褂， 咱把它卖出去， 卖出去， 行吧？ 没问题， 我掌柜您小伙计 啊，行，您吆喝我跟着， 一对一嘴， 没问题， 来 吧。 哎，大了马的褂儿啊， 二了马的褂儿啊， 三了马的褂儿啊， 四了马的褂儿啊， 马褂拜把兄弟来了。 拜把兄弟了吗？ 本来就是啊。 不是你吆啊？ 什么叫三马褂四马褂啊？ 不是我跟着你吆喝呀。 跟着我不行 啊， 您得把这怎么使啊，怎么用，卖多少钱，把这个吆喝出来。 哦，跟你这词儿不能一样、啊、 不能一样了。 哦，那没问题， 没问题啊。 你有上句，我有下句， 没问题了。 来吧， 来 好。 哎，大了马的褂儿啊， 哎，躺在外边啊， 它没有袖子啊。 马褂没袖子 啊？ 不是，这不像人话，马褂怎么能没袖子啊？ 这撒谎啊。 哦， 您得把这谎圆回来呀、 啊。那我 马褂没袖子是什么呀？ 那成坎肩了。 吆喝呀。 那 是坎肩啊。 哦，这就是撒谎圆谎。 就是啊， 你撒谎我圆谎 没问题吗？ 我要撒谎你得圆谎， 我也能圆上啊。 没问题， 没问题， 来吧， 开始。 好。 哎，大了马的褂儿啊， 哎，躺在外边啊， 它没有袖子啊， 那是坎肩啊。 哎，买袍去呀、 啊，哎，有个领子啊， 那卖了我的脑啊， 有了棉的花呀， 它对儿连个对儿啊， 哎，打了棉的对儿啊， 它怎么那么厚啊， 亲娘续的呀、 啊，后娘当的呀、 啊，买多少钱呢、 啊、五六毛啊， 啊，一了块的一呀、啊， 我给你两块二啊， 我找你一块一呀、啊， 我给你三块八呀、 啊，我找你两块七呀、 啊，我给你17864.35啊，哎，说， 我留下一块一呀、啊，剩下是你的呀、啊。我算不上来，我留一块一得了， 还真不错。 那是， 接着来， 来吧。 哎，买裤子啊， 哎，两条腿儿啊， 哎，一了条的腿儿啊， 那是口袋呀、啊。 口袋两条腿儿 啊， 一个人穿呐、 啊，哎，三条腿儿啊， 两个人穿呐、 啊，哎，俩人四条腿儿啊， 有个瘸子啊， 瘸子呀。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韩健。前两天啊，小何买的一部手机出了问题，于是呢他就拨这个厂家的服务电话，想问问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结果呢听着里边有那个语音提示的内容是这么说的：如果你想购物请按5，付款请按6，如果你想投诉或咨询请按6458-7218-1841-726。 祝您购物愉快。后来根据小何的回忆啊，他足足听了六回才把那些数字给记下来。那边的电话刚打完，佳佳呢就从外边回来了。 哎，老公，你听说了吗？对门小刘前不久开了一家服装店。 知道，上周我还去过一回呢。哎，只不过他那生意啊确实不太好。 哟，怎么不好啊？ 我去的时候那家店才开业三天，他就直向我诉苦，前两天就卖出一件衣服。 没事啊，先赔后赚呀，到第三天就好点了吧？ 没有啊，反倒更糟了。他就不仅一件没卖出去，之前的那位顾客呀还来把衣服给退了。 这位叫小刘的人呢，可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啊，船破又遇顶头风。说起这买衣服啊，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就算是花上了半天的时间能挑到称心如意的款式也挺值得的。不过有这样一位大妈，她买走了一件质量有问题的衣裳，按说应该她后悔啊，不见这摊主卖出衣服去也后悔了，这怎么回事呢？咱们一块来听听范伟、高秀敏、黑妹表演的小品《将心比心》。 新春佳节大酬宾啊，我为顾客献爱心啊，开放了啊，搞活了啊，高档时装打折了啊，逢年了啊，过节了啊，清仓甩卖放血了啊。哎呀，大妈过来看看呢。 不去，我怕崩身上血。 大妈，我说的放血吧是指衣服便宜，来，走过路过不能错过，来看看我这衣服。 你这没有我们能穿的衣服。 谁说的？大妈，这衣服多带劲呢、啊、 太艳了。 大妈，最美不过夕阳红，你老一穿多从容啊。 穿不了。 大妈 太艳了。 大妈大妈大妈大妈，健美裤能突出您老优美的线条。 你可拉倒吧，我这个人长得不突出，线条不突出，我就腰间盘突出，穿不了那个。 大妈大妈大妈别走，牛仔裤。 牛仔裤 成熟女人的选择，您老要一穿上，铁达尼号知道吗？ 铁达一号我没穿过，我净穿特大号的。 我是说您老爷一穿这个牛仔裤，就跟铁达尼号这个女主角一样，往人前一站，唰，倾倒一片。 你真能抬举我，就我的大身板子，倾倒一片不可能了，压倒一片还差不多。 小马你真幽默。买一条吧。 啊，过来一条的牛仔裤。 哎， 38裤腰的。 这也太肥了， 穿不了嘛。 你穿不了没关系啊，给你家我大爷买一条，我大爷腰围多少的？ 他46。那俩接一块正好。 那就买两条。 可惜呀、啊、我老头没长四条腿，非常抱歉。穿不了。 大妈大妈大妈大妈，您到底要买啥样的？ 我想给我老头买一件加肥加大的上衣。 给我大爷 啊、 嗯、不早说呢。有？ 你这没有？ 没问题，有，肯定有啊。哎，我大爷的需要那就是我的需要、哎、 你就别找了，我上那家看看去。 大妈，衣服这玩意儿吧，它不能可丁可卯。你看大妈，我这件怎么样？ 你那都穿过了。 大妈，这可不是穿过的，这是样品呐、啊、不同档次的样品穿在不同模特的身上，低档样品用假人，高档样品活人展示。这衣服呢原价是260，卖你130了啊。 130贵。 零头不要了，100块钱拿去穿上试试。 我不用穿。 人是衣服嘛，是按合不合适穿上看。来来来，穿上。哎，好。哎呀大妈呀，这风度这气质啊，有点老年阮玲玉的意思啊。好， 你大爷穿这个 不能脱，穿着是完整美，脱了就是缺憾美了。 不是，你大爷穿 不能脱，您走遍全天下没有这个价，走遍全中国赔的就是我，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过来这村就没这店了，您赶紧。 行，我买了。我花钱买你歇会儿，这人卖东西有点扰民。那件衣服你怎么也给卖出去了？ 怎么样媳妇儿，在你手30块钱没卖出去，在我手100块钱把它乐高呛。